用竹木等漂浮物将家人护送到这个附近的高大建筑物上，或者是比较安全的地方。那么专家呢也是提醒司机朋友，雨天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驾驶。好了，那么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呢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一，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副热带高压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今天本市继续天气阴沉，有雷阵雨，降雨的时段主要集中在午后和夜间，雨量分布不均，短时局地雨量较大，开车的朋友请您关注天气变化，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继续提醒朋友们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东部南部地区有中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4度。因为有全市性的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路面的最新情况是这样的：京藏高速回龙观到清河桥进京方向，京承高速来广营桥到太阳宫桥的进城方向，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进京，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进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正阳门下的百年铁路记忆。中国铁道博物馆现有三个展馆，正阳门馆、东郊馆、詹天佑纪念馆。其中正阳门馆位于天安门广场东南侧，这里展现着中国铁路140多年来的艰辛历程。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去了解这座百年车站的前世今生。第一道题就来了，中国铁道博物馆三个展馆中哪一个是用原来的车站旧址改建而成的呢？ A. 正阳门馆， B. 东郊馆，C. 詹天佑纪念馆。 哎，各位朋友，您如果知道这道题的答案的话呢，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来参加节目的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览馆提供的两个免费参观的名额，每获奖的一个人都可以得到两个参观名额，所以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开动脑筋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通过数字化，未来将有一批典籍和经典唱片走进大家的视线。最近2018年度北京典籍与经典老唱片数字化出版项目入选名单公布，其中包括北京皇家园林建筑图档资源库等典籍类项目10个，以及传承经典梅兰芳黑胶原声再现等老唱片类的项目103个。沉睡千年的敦煌音乐正在被唤醒，流行音乐元素将与敦煌古曲结合，成为阐释敦煌文化的新方式。日前，敦煌研究院、腾讯 QQ 音乐、上海音乐学院共同发起敦煌古曲新创比赛， 参赛者或以文献《敦煌二十咏》为基础创作歌曲，或基于五幅有代表性的敦煌壁画进行器乐曲创作。敦煌壁画中的方响、五弦琵琶、竖箜篌等六种古乐器也将被复活，将在今年九月于敦煌举行的敦煌盛典音乐会上，这些优秀的参赛作品将伴随着敦煌古乐器登台亮相。目光转向上海，不出国门就能在地铁站里欣赏到世界级的珍贵藏品了。最近大英博物馆藏的内巴蒙花园壁画、阿尼纸莎草文稿、OP 眼镜等作品的授权衍生品空降上海的陕西南路地铁站，这个展示将持续到7月31号。另外，上海地铁还准备了相应的限量地铁卡，橱窗内呈现的主题内容最终会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呈现在地铁纪念票上，这套地铁纪念票将于7月中下旬发行。拍卖方面，保利厦门2018春季拍卖会昨天开幕，7月15号正式举锤。这次的选展重要作品夜场迎来再度升级，草间弥生、常玉、周春芽等现当代知名艺术家的重要作品强势加盟，古董珍玩名家甄选专场汇集了包括九音堂、张宗宪、天物馆等重要藏家的优秀作品，甄选器物传承有序。中国书画部分袁耀、于飞案、张大千等大师领衔，更有宇智鼎多次出版著录的《代经河厨图》时隔多年重现拍场。来介绍一本新书《风雅颂》，看得见的大宋文明最近出版，作者是吴钩。这本书讲述宋朝风雅生活，这是一本很有趣的图书。作者从宋画这个新颖的角度入手，结合几百幅宋代的绘画文献记载和前人研究的成果，揭示了宋朝风雅生活的若干侧面，将宋人起居饮食、焚香点茶、赶集贸易、赏春游园、上朝议事的生活图景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展现了宋朝特有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世界上第一座 3D 打印地产项目要在荷兰建造了。荷兰南部城市埃恩德霍芬计划明年6月开始建造这个项目。这个名为里程碑项目的地产项目，在未来的3到5年内要建成5座三居室的住所，每所建筑的形状和大小都各不相同，全部由机械手臂 3D 打印的水泥型材建成。项目建成后将向公众招租，月租金在900欧元至1200欧元，约合7000元至9300元人民币之间。据报道，已经有几百名潜在客户对在这儿租房表现出了兴趣。3D 打印技术的运用预计将把某些工序的耗时从几个月缩短到几周，还能够解决建筑从业人员紧张的问题。眼神能传递情感，但是您说听说过用眼神能写作吗？英国男孩布莱恩只有12岁，还是一名闭锁综合症的患者，难以与外界交流，但是他在母亲的帮助下用眼神写作。由于这个男孩无法到常规的学校接受教育，他的母亲从他7岁开始在家教他认字。母亲制作了3块对话板，上面分别带有英文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他教会男孩用眼神指向一个个目标，用眨眼代表对错，从而拼出想说的词汇和句子。不久前192页的自传《眼睛能写作：一个男孩沉默灵魂展露的回忆》正式出版了。眼下布莱恩又开始了新的创作，这次是小说。每个年龄段的人会有不同的烦恼，谁最不快乐呢？英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的全国快乐调查报告显示，40岁到59岁的英国人最不快乐，满足感最低。报告还显示，年轻人、受过良好教育者和已婚人士更容易感到快乐，特别是当他们身体状况良好的时候。调查结果显示，让人有幸福感的最重要的基本因素是健康。自我评估不快乐的人群中，身体状况不好的人是身体好的人数的15倍。另外，英国大约有50万人自我评估个人幸福感处于最低水平。您有恐高症吗？如果想克服它，不妨关注一下虚拟治疗。英国牛津大学研究人员让恐高症患者站在坚实的地面上，佩戴虚拟现实目镜， 触觉手套，随着治疗开始进入一个虚拟 3D 世界。在长达30分钟的疗程中，患者跟随虚拟教练指示完成任务，包括走过一座摇晃的木板桥，从树上救下一只猫，站在阳台边缘完成任务，或者骑乘一头飞鲸。接受几轮虚拟治疗后，他们的恐高症状得到显著改善。相比传统治疗中的理疗师，虚拟治疗中有演员配音的虚拟教练成本也更低了。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长安街三环内的公交候车厅开始更新了。市公交集团从今天0点起，对长安街建国门桥至国贸桥和李师路至新兴桥之间的67个公交候车亭进行更新，所有工作将于8月20号结束，现场工程全程夜间施工，施工时间是每天的0点到5点，施工期间需临时占道，届时建国门桥至国贸桥、李师路至新兴桥方向公交站台的区域将有临时的交通导行措施。施工期间沿途公交线路正常运营，请乘客候车的时候注意安全。第九届中国完博会北京站昨天亮相全国农业展览馆。作为国内唯一面向孩子们的互动体验式玩具嘉年华，今年的北京玩博会汇聚了全球200多个知名品牌，万款新品。现场推出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嘉年华、夺宝奇兵、全家欢大舞台、成长照相馆等四大主线活动，本次活动持续到16号。暑期要去亲子游的朋友请注意，驴妈妈平台此前发布的暑期出游预测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出境游预订人次比去年同期上涨 1.2 倍，学生族亲子家庭预订人次占比达六成。另外，旅行中的风险不容忽视，目前东南亚、日本处于多雨季节，出游一定要选择当地规模较大、品质口碑较好的地接社，同时游客要对当地的自然地理、气象和自救知识有一定了解，并购买出游保险。低龄儿童出游，家长们不妨多带些孩子们喜欢的玩具，可以减少行程中的哭闹，足够的衣物，孩子随身携带家长联系卡也非常有必要。姜文导演的电影《邪不压正》今天上映，阔别四年，《邪不压正》这次会成为又一部《让子弹飞》吗？亦或是一步之遥呢？从预告片看，电影画面精美，服化道做得相当细致，几位演员的表演也颇有张力。《邪不压正》改编自长篇小说《侠隐》，讲述习武少年李天然目睹师兄勾结日本特务杀害师父全家，李天然虎口逃生，赴美学医并成为特工，在七七事变前夕受命回国，决意为师父报仇的故事。再来关注今天播出的综艺节目《中国新歌声》第三季，今晚在浙江卫视开播。从《好声音》到《新歌声》，这档老节目已经陪伴了我们六年。今年夏天，节目带来了一些新意，周杰伦、庾澄庆、谢霆锋、李健组成的纯男性导师团史无前例，而节目的玩法赛制更是迎来了重大变革。学员将不再是像原来那样一一站到导师面前演绎，而是由导师们直接看着歌单点歌，要求学员演唱。想听音乐会的朋友可以关注《卧虎藏龙》谭盾与中央民族乐团音乐会，今天晚上7点半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这是一场可以亮出手机的音乐会，其他古典音乐演出都要静静的听。这回作曲家谭盾的《风与鸟的密语》会邀请您拿出手机参与到音乐会现场的互动，至于具体怎么玩，您可以去现场来体验一下。另外还有大家熟悉的《卧虎藏龙》，让您感受音乐中的刀光剑影。展览方面，中国精神第四届中国油画进京展今天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这次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是对中国油画的一个总结性展览。展览从三个区段的展览入选作品中分别评选出优秀的作品，包括表现性油画、写实性油画、抽象性油画，一共展出了187件作品。这个展览持续到7月22号。 昂首远眺世界杯，我是子昂。

因为我希望观众多到我们这儿看看。 好，那么第十一位答对的朋友是谁呢？我们的编辑来数一数。那么第二道题呢，我国第一条自建的铁路是什么铁路？京凤铁路、京张铁路还是唐胥铁路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提供的两张免费的参观门票。周馆长介绍一下今天带来这个门票好吗？ 我们这门票这回为了听众，我们拿的是我们那个贵宾票。 贵宾票 啊，它主要的是有参观，然后可以体验模拟驾驶舱，也就是当一回动车组司机。 哦。 还有一个就是 3D 影院的片子啊，这可以观看。 哦，好好好，来，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吗？刚才答对的朋友到底是谁呀？第十一位答对的，哎，是我们的老朋友波澜不惊，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怎么来领取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这个贵宾票哈。怎么来领取？来，我们的朋友们也希望你们来加油，我们后面还会再继续送出，每道题会送出两张票来。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继续带您一起走进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感受正阳门下的铁路记忆。那么朋友们，如果想了解到这个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的情况以及它的一些珍贵的展品，我们也为您做了一条微信推送，您现在发送铁道正阳这四个字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看到了。我看到有的朋友发的是正阳铁道或者是什么都不对，必须得发铁道正阳这四个字，顺序也不能错，铁道正阳，您发过来就能够看到目前展馆里头的一些珍贵展品的情况了。另外呢，我们这个铁道博物馆呢一共有三个展馆，所以呢本周、下周以及再下一周，我们会连续把这三家博物馆请来，这样您就一下能够了解到这三个博物馆他们的这个不同的特色，也非常的有意思。通过这三个博物馆，相信大家也能够了解到中国铁路的发展历史。好了，继续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嘉宾，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的副馆长周伟以及这个馆员杜源。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咱们的这个正阳门馆哈。周馆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曾经是正阳门东火车站是吧？ 对。 啊、这个火车站是什么时候建成的？ 这个火车站呢是1901年开始始建的。其实北京地区的火车站呢，很丰富，而且早期的铁路火车站，不光是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 嗯。啊、哦，这里是京凤铁路，那就 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 往奉天那边去的是吧？ 对，就是到沈阳的，现在的沈阳。早期的中国铁路呢，最早铁路，清政府时期建铁路的时候，是不允许火车站呢，在北京城内建，所以基本上在北京城以外10里地建，就是当时在马家铺，现在马家铺，建了第一个火车站。 那里是第一个 这是北京城外的第一个火车站。 北京城外的第一个火车站这么分的 啊？它是1897年开始兴建，到1900年，然后义和团运动的时候，给烧毁了。当时是在6月12号，然后这个火车站呢就被烧毁。然后北京城内的火车站就挺有意思了，它是跟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有很大的关系。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以后，为了便于物资的运输，当时在天坛建了第一个火车站，那叫当时也叫北京车站。 天坛那儿啊， 就是现在的天坛的西侧，就是现在的永定门前面那条马路上。这才是当时北京城内的第一个火车站。 那个现在是看不出来了哈。 它是1900年建的，然后到1902年，然后就给拆毁了。第二个 才两年时间。 第二个火车站呢，就是，由原来的卢汉铁路，就是卢沟桥到汉口，这个铁路延展到北京，改为京汉，它是1901年3月16号建成的，是由法国人建的，